我心间，勾丝雨柔若轻白如玉，手生根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、浪花之间

最近这部电影的制作人呢也透露，他正在和导演一起筹备《神奇女侠2》的剧本，并说自己已经开始在创作了，而且准备创作一部伟大的神奇女侠电影。这个消息一出呢，很多网友都表示超级期待这一部电影再一次能够登上荧幕。这个夏天呢，值得期待的电影还是蛮多的，比如说马上要上映的《变形金刚》，还有现在在微博上宣传比较火热的《京城81号2》。那么暑期档的电影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多，不知道你最期待的是哪一部呢？ 我在这里，我是天空，天衣无缝，我散发温暖，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。风起云动雨飘，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，没有我，你将受尽烈日煎熬。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，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，失去平衡，充满污染。